资治通鉴卷第128宋纪时，世祖孝武皇帝上。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，上祀南郊，改元大赦。贾臣以尚书令何尚之为左光禄大夫、护军将军，以左卫将军严俊为吏部尚书，领骁骑将军。壬戌，更铸孝建四铢钱。乙丑，未以侍中尹伯为司空。丙子，立皇子子业为太子。初，江州刺史臧质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雄，太子少之乱，至前有意图，以荆州刺史南郡王奕轩拥案议制，与外乡推奉，因而复之。至于奕轩为内兄，既至江陵，即称名拜奕轩。奕轩惊愕问故，至曰：“世中宜然。”时奕轩以奉帝为主，故其计不行。即至新亭，又拜江夏王奕公曰：“天下尊威，礼义常日。”少祭诸，奕轩与至公皆第一，由是骄自，事多专行，凡所求欲，无不必从。奕轩在荆州十年，财富兵强，朝廷所下制度亦有不同，一不尊承。至自建康至江州，防千余胜，步武前后百余里，帝方自揽威权，而至以少主御之，正行庆赏，一不资禀，善用盆口勾机米，台服屡加简洁，见至猜具。帝淫奕轩诸女，奕轩由是恨怒，至乃遣密信说奕轩，以为父不赏之功，挟镇主之威，自古能权者有几，今万物系心于公，生计已著，见机不作，将为他人所先。若命徐以宝、卢爽取西北精兵来屯江上，至率九江楼船围攻前驱，以为得天下之半。公以八州之众徐进而临之，虽寒白更生，不能为健康计矣。且少主失德，闻于道路，沈柳诸将以我之故人，谁肯为少主尽力者？夫不可留者年也，不可失者时也。至常恐客先招路，不得展其履历，魏公扫除，于时悔之何及。奕轩复新将佐资以参军蔡超、司马竺超民等鲜有富贵之望，欲以至威名以成其业，共劝奕轩从其计。质女为奕轩子采之父，奕轩未至无父一同，遂许之。超民魁之子也。臧敦实为黄门侍郎，帝使敦至奕轩所，道经浔阳，只更令敦睡诱奕轩，奕轩亦遂定。豫州刺史卢爽有勇力，奕轩素与之相结。奕轩密使人鲍爽及兖州刺史徐以宝，期以金秋同举兵。使者至寿阳，爽方饮醉，失奕轩旨，即日举兵。爽弟余在建康，闻之逃叛。爽使其众带黄标，窃造法服登坛， 自号建平元年，以长史为楚牧，中兵参军杨元居，至终与藤枝不与己同，皆杀之。徐以宝亦勒兵向彭城。二月，义宣文爽已反，狼狈举兵。鲁于帝弘为至辅佐，帝敕至收之。至即执台使，举兵。义宣与至皆上表，言为左右所缠及，欲诛君侧之恶。义宣进爽号征北将军，爽于是送所造鱼符一江陵，使征北护府曹板义宣等闻曰：“丞相刘金卜天子，名义宣；车骑臧，金卜丞相，名志；平西诸，金卜车骑，名修之，皆板道奉行。”义宣害恶，爽所送法物并留静陵，不听进。至家鲁弘辅国将军，下属大雷。义宣遣资义参军刘辰之将万人救弘，召司州刺史鲁秀，御史为辰之后继。秀至江陵见义宣，出抚膺曰：“吾兄误我，乃与痴人作贼，今年败矣。”义宣兼荆江掩御四州之力，威震远近，帝欲奉圣谕法务迎之。静陵王旦固执不可，曰：“奈何持此作与人？”乃止。己卯，以领军将军柳元景为辅军将军。辛卯，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刺史，命元景统玄谟等诸将以讨义宣。癸巳，进据梁山州，于两岸筑偃月垒，水陆待之。义宣自称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命辽左西昌明。甲午，魏主亦道坛受屠戮。丙申，以安北司马夏侯祖欢为兖州刺史。三月己亥，内外戒严。辛丑，以徐州刺史萧思化为江州刺史，柳元景为雍州刺史。癸卯，以太子左卫帅庞秀之为徐州刺史。义宣移徙州郡，加进魏号，使同发兵。雍州刺史朱修之为许之，而遣使陈诚于地。益州刺史刘秀之斩义宣使者，遣中兵参军韦松将万人袭江陵。戊申，义宣率众十万发江津，逐鲁数百里，以子涛为辅国将军，与左司马竺超民留镇江陵，袭朱修之，使发兵万人既进，修之不从。义宣只修之二余己，乃以鲁秀为雍州刺史，使将万余人击之。王玄谟闻秀不来，喜曰：“臧质亦余耳。”冀州刺史袁护之妻，徐以宝之子也。以宝邀护之同反，护之不从，发兵击之。以宝遣兵袭徐州长史明印于彭城，不克。印与夏侯祖欢、袁护之共击以宝于葫芦，以宝弃重焚城，奔鲁爽。义宣至浔阳，以至为前锋而进。爽亦引兵直趋溧阳， 与至水陆俱下。殿中将军沈灵赐将白葛破至前军于南陵，秦君主徐庆安等至至梁山家镇两岸，与官军相聚。下四月戊辰，以后将军刘义奇为襄州刺史，贾深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。上前左军将军徐安都、龙骧将军南阳宗岳等戍溧阳，与卢爽前锋杨湖兴等战，斩之。爽不能进，刘军大陷，使鲁豫屯小县。赏赴前镇军将军沈庆之济江，赌诸将讨爽，爽食少，引兵稍退，自留断后。庆之使徐安都率轻骑追之，丙戌，击爽于小县，爽将战，饮酒过醉，安都望见爽，即跃马大呼，直往刺之，应手而倒。左右范双斩其首，爽众奔散，于亦为部下所杀，遂进攻寿阳，克之。徐以宝奔东海，东海人杀之。李延寿论曰：凶人之计其身，非乱世莫由焉。卢爽以乱世之情而行之于平日，其取败也宜哉。南郡王义宣至阙头，请之送爽首示之，并与书曰：仆赫任一方而信生所统，仅辽率轻师，直往简扑，军风才急，贼爽受首，公情气异常，或欲相见，及其可食，只送相承。爽累是将家，骁猛善战，好万人敌。义宣与智闻其死，皆骇惧。柳元景均于采石，王玄谟以赃至众圣，遣使来求义兵，上使元景进屯孤熟。太傅义公与义宣书曰：往时众堪甲兵，灵宝寻害其族，小伯推城，劳之悬冢而败。臧质少无美性，地所惧西，今借西楚之强力，图计其私，凶谋若果，恐非复池中物也。义宣有此疑之。五月甲辰，义宣至芜湖，至进计曰：今以万人取南州，则梁山终绝，万人坠梁山，则玄魔必不敢动。下官中流古照，直趋石头，此上策也。义宣将从之。刘湛之密言于义宣曰：至求前驱，此至难测，不如进锐攻梁山，是客然后长驱，此万安之计也。义宣乃止。冗从仆射胡子凡等守梁山西垒，会西南风急，至遣其将引周之攻西垒。子凡方渡东岸，就玄魔济世，闻之迟归。偏将李继之率水军殊死战，求救于玄魔，玄魔不遣。大司马参军崔勋之故政，乃遣勋之与基努将军袁寻之救之，必至城已陷，勋之寻之皆战死。 寻之，护之之地也。子反等奔还东岸，至又遣其将庞伐起，将数千兵驱南浦，与自后演玄魔。游击将军袁护之引水军与战，破之。朱修之断马鞍山道，据险自守。鲁秀攻之不克，屡为修之所败，乃还江陵。修之引兵蹑之，或劝修之急追。修之曰：“鲁秀骁将也，受穷则绝，不可破也。”王玄谟使袁护之告急于柳元景曰：“西城不守，围于东城万人，贼军数倍，强弱不敌，欲退还姑熟，就结下协力当之，更易进取。”元景不许，曰：“贼势方盛，不可先退，吾当卷甲赴之。”护之曰：“贼为南州有三万人，而将军麾下才十分之一，若妄造贼垒，则虚实露矣。王豫州必不可来，不如分兵援之。”袁景曰：“善。”乃留雷若自守，西遣精兵驻玄魔，多张旗帜。梁山望之如数万人，皆以为健康兵西至，众心乃安。至自请攻东城，资义参军严乐之水一宣曰：“至若复克东城，则大功尽归之矣，以遣麾下自行。”一宣乃遣刘辰之与至俱进。贾银一宣至梁山，顿兵西岸，至与刘辰之进攻东城。玄魔督诸军大战，薛安都率突骑先冲其阵之东南，陷之，斩陈之首。刘季之宗岳又陷其西北，至等兵大败。袁护之少江中舟舰，烟焰覆水，沿及西岸营垒殆尽，诸军乘势攻之，一宣兵亦溃。一宣单戈迸走，避护而弃。荆州人随之者有百余个，至欲见一宣济事，而一宣已去，至不知所为，亦走，其众皆降散。己未，解言。癸亥，以吴兴太守刘延孙为尚书右仆射。六月丙寅，魏主如阴山。臧质至浔阳，焚烧府舍，载季妾西走，使鄙人何文静领余兵居前，至西阳。西阳太守鲁方平待文静曰：“诏书围捕袁鄂，余无所问，不如逃之。”文静弃众亡去。至先以妹夫杨冲为武昌郡，至往投之，冲以为郡丞胡弼之所杀，至无所归，乃逃于南湖，多连食啖之。追兵至，以河覆头，自沉于水，出其鼻。戊辰，君主正惧而望见，射之，众心。兵刃乱至，常为迎水草，斩首送健康。子孙皆弃世，并诛其党乐安太守任惠之、临川内史刘怀之、鄱阳太守杜仲儒。 仲如季之兄子也。功臣柳元景等封赏各有赐。丞相一宣走至江夏，闻巴陵有军，回向江陵，众散且进，与左右十许人徒步，脚痛不能前，救民路车自在，原道求食。至江陵郭外，遣人报逐超民，超民据羽夷兵众迎之，使荆州带甲上万余人，左右翟灵宝、解义宣使抚慰将佐，以臧质为指授之仪，用至失利，仅治兵善甲更为后图，喜汉高百败，终成大业。而义宣望灵宝之言，悟云项羽千败，众贤言口，鲁秀、竹超民等犹豫收于兵，更图一绝，而义宣昏举，无复神守，入内不复出，左右复心，稍稍离叛。鲁秀北走，义宣不能自立，欲从秀去，乃携西涛及所爱妾五人，着男子服相随。城内扰乱，白刃交横，义宣惧，坠马，遂步进。竹超民送至城外，更以马与之，归而城守。义宣求秀不得，左右尽弃之。夜复还南郡空谢，但日超民收送赐监。义宣指御户坐地叹曰：“臧质老奴误我。”五妾寻被遣出，义宣豪气，与玉立曰：“长日非苦，今日分别始是苦。”鲁秀众散不能去，还向江陵。城上人射之，秀赴水死，就取其首。召右仆射刘孝孙使荆江二州，经别往直，就行诸赏，且分割二州之地，以更治新州。初，进士南迁，以扬州为京畿，古帛所资皆出焉，以荆江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，常使大将居之，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，上恶其强大，故欲分之。癸未，分扬州浙东五郡至东扬州，至会稽，分荆襄江豫州之八郡至颍州，至江夏，罢南蛮校尉，迁其营于建康。太傅义公亦使颍州至巴陵，尚书令何尚之曰：“夏口在荆江之中，正对绵口，皆通雍凉，实为金要，由来旧镇根基不易，既有县城普大荣坊，于是为变，尚从之。继而泾阳因此虚耗，尚之请复合二州，尚不许。戊子，省录尚书事，尚务宗室强盛，不欲全在臣下，太傅义公知其旨，故请省之。尚使王公八座与荆州刺史朱修之书，令丞相义宣自为祭。书未达，更寅，修之入江陵，杀义宣， 并诛其子16人，及同党竺超民、从事中郎蔡超、资义参军严乐之等。超民兄弟应从诛。和尚之上言，贼既遁走，一夫可擒，若超民反复昧利，即当取之，非为免迁，亦可邀不义之赏。而超民增无此意，微足官过之人，且为官保全城府，谨守库藏，端坐待付，仅录及兄弟，则与其余逆党无异，于是为重。上乃原之。秋七月丙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子，为皇子弘生。辛丑，大赦，改元兴光。丙辰，大赦。八月甲戌，为赵王申卒。乙亥，魏主还平城。冬11月戊戌，魏主如中山，遂如信都。12月丙子，还，姓灵丘，至温泉宫。庚辰，还平城。二年春正月，为车骑大将军乐平王拔有罪赐死。镇北大将军南兖州刺史沈庆之请老，二月丙寅，以为左光禄大夫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庆之故让，表书数十上，有面自沉，乃至其嗓气涕，上不能夺，听以使兴公就地，后加己奉。请之，上复欲用请之，使和尚之王启之。上之累臣上意，请之笑曰：“沈公不孝何公，往而复返。”上之惭而止，心似以尚书右仆射刘延孙为南兖州刺史。夏5月戊戌，以襄州刺史刘遵考为尚书右仆射。6月壬戌，为改元泰安。甲子，大赦。甲申，魏主还平城。秋7月癸巳，立皇帝休佑为山阳王，休茂为海陵王，休业为鄱阳王。丙辰，魏主如河西。雍州刺史武昌王浑与左右作檄文，自号楚王，改元永光，备至百官，以为戏笑。长史王义之封长其首绩。8月庚申，废浑为庶人，袭史安郡。上遣员外散骑侍郎东海戴明宝劫责浑，因逼令自杀，时年17。丁亥，魏主还平城。赵祀郊庙，初设备月，从前殿中曹郎寻万秋之意也。上欲削弱王侯，冬10月己未，江夏王义公、敬陵王旦奏裁王侯车服器用乐舞制度，凡9事。上因逢有司，奏增广为24条。听事不得南向坐，见不得为陆卢行。内史相及封内官长只称下官，不得称臣，罢官不复追敬。赵可。庚午， 位以辽西王长英为太宰。壬午，以太傅义公领扬州刺史，敬陵王旦为司空，领南徐州刺史，建平王弘为尚书令。是岁，以故堤王杨宝宗子元和为征虏将军，杨头为辅国将军。头，文德之从祖兄也。元和虽杨氏正统，朝廷以其年幼才弱，未整未号，部落无定主。头心术家奴，母妻子弟并为卫所职，而头为宋坚守无二心。雍州刺史王玄谟上言，请以头为假节，西秦州刺史，永安及其众。死数年之后，元和稍长，始似故业。若元和才用不称，便应归头。头能翻汉汉川，使无鲁患，比四千户荒州待不足惜。若家奴不守，汉川亦无利理，尚不从。三年春正月庚寅，立皇帝修范为顺阳王，修若为巴陵王。戊戌，立皇子子尚为西阳王。壬子，纳右卫将军何宇女为太子妃，宇承之曾孙也。甲寅，大赦。乙卯，卫立贵人冯氏为皇后，后辽西郡公朗之女也。朗为秦雍二州刺史，坐侍诸，后由氏没入宫。二月丁巳，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，先使其母李贵人调剂所附托兄弟，然后以故事赐死。甲子，以广州刺史宗阙为豫州刺史。故事抚州部内论事，皆迁前直叙所论之事，至典迁以主之。宋氏诸皇子为方阵者多右，始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迁，典迁之权稍重。至是，虽长王临藩，宿卒出阵，典迁皆出纳教命，执其书要，赐使不得专其职任。即阙为豫州，临安无喜为典迁，却行政所失，喜每多为职，却大怒曰：宗阙年将六十，为国节命，正得一州如斗大，不能赋予典迁共临之。喜其丧流血，乃止。丁陵数千家逆景行山中为道，为选部尚书陆贞与州郡合兵讨灭之。闰月戊午，以尚书左仆射刘遵考为丹阳尹。癸酉，鄱阳哀王修业卒。太傅义公以南兖州刺史西阳王子尚有宠，将避之，乃辞扬州。秋七月，解义公扬州。丙子，以子尚为扬州刺史。时荧惑守南斗，尚废西州旧管，使子尚移至东城以压之。扬州别驾从事沈怀文曰：天道事变，宜应之以德，仅虽空西州，恐无益也。不从。怀文，怀远之兄也。 八月，为平西将军于阳公御卷及衣吾克其城，大获而还。九月壬戌，以丹阳尹刘尊考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十月甲申，魏主还平城。丙午，太傅义公进位太宰，领司徒。十一月，魏以尚书西平王元贺为冀州刺史，更赐爵陇西王。贺上言，今北虏游魂，南寇复险，将邑之间尤需防戍。臣愚以为自非大逆，赤手杀人，其作赃盗及过物应入死者，皆可援诱，折使守边，则是以断肢体受更生之恩，徭役之家蒙休息之惠。魏高宗从之，久之谓群臣曰：吾用贺言，一岁所活不少，增戍兵亦多，卿等人人如贺，朕何忧哉？会武义人石华告贺谋反，有司以闻。帝曰：贺结成事国，朕为卿等保之，无此名矣。命京家训宴，华国隐屋，帝诛之。因谓左右曰：以贺忠诚，犹不免污谤，不及贺者，可无甚哉。十二月，濮阳太守江龙驹、新平太守杨自伦弃郡奔魏，上谕移清冀二州，并镇历城，意者多不同。清冀二州刺史袁护之曰：青州北有何己，有多卑责，非鲁所向，每来寇掠，必由历城。二州并镇，此经远之略也。北又近河，归顺者易，近西民患，远身王威，安边之上计也。由是遂定。袁家中，关注四铢钱，轮廓形制与五铢铜，用费无力，故民不道铸。即上即位，又铸孝剑四铢，形式薄小，轮廓不成，于是道铸者众，杂以千锡，剪凿古钱，钱转薄小，手载不能进，作死免者相继。道铸亦甚，物价永贵，朝廷患之。去岁春，照钱薄小无轮廓者，悉不得行，民间喧扰。是岁，始兴郡公沈庆之建议，以为宜听民铸钱，郡县置钱署，乐铸之家皆居署内，凭其准事，去其杂伪。去春所进新品，一时失用，今铸悉依此格，万税三千，严简道铸。丹阳尹严俊驳之，以为五铢轻重定于汉室，魏晋以将莫之能改，诚以货物济军，改之伪生故也。今云去春所进一时失用，若据系总行而不从公铸，利己既深，情伪无极，私铸简凿进不可进，财货未善，大钱已竭，数岁之间悉为尘土矣。今新进出行，品事未一，须臾自止，不足以垂胜率，为府藏空愧，实为重忧。 今纵行细钱，官无义父之礼，百姓虽善，无解官罚，唯减费去华，专在节俭，求善之道，莫此为贵耳。一者又以为同转难得，欲助二铢钱。郡曰：一者以为官藏空虚，宜更改铸，天下同少，以减钱事，以救交弊，振国书民。予以为不然，今铸二铢，自行心细，于官无解于罚，而民间奸巧大兴，天下之祸将米碎至尽，空言力尽而立身难绝，不一二年，其必不可复救。民诚大前之改，兼为近日先进，市井之间必生纷扰，远虑未闻，切患未及，富商得志，贫民困窘，此皆甚不可折也。乃止。为定州刺史高阳许宗之求取不捷，深泽民马超谤毁宗之，宗之殴杀超，恐其家人告状，上超抵善朝政。谓高宗曰：此必妄也，朕为天下主，何误于超而有此言，必宗之惧罪诬超。暗宴果然，斩宗之于都南。今子光禄大夫颜延之族，颜之子俊贵重，繁琐资功，颜之一无所受，布衣茅屋，萧然如故，常乘雷牛奔车，逢郡鲁布及秉柱道策，常遇郡曰：吾平生不喜见要人，今不幸见汝。郡起宅，言之谓曰：善为之，吾令后人笑汝拙也。言之常早议郡，见宾客迎门，郡尚未起，言之怒曰：汝出粪土之中，生云霞之上，具骄傲如此，岂能久乎？郡丁复忧，才逾越，岂为右将军，丹阳尹如故。郡故辞，表实上，赏不许，遣中书舍人戴明宝抱郡登车，载之郡舍，赐以布衣一席，续以彩纶，前主衣就一株蹄。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，改元大赦。壬戌，魏主田于郭山，戊辰还平城。魏以渔阳王玉卷为太尉、录尚书事。二月，魏人寇兖州，向无言，拜东平太守南阳刘胡，召遣太子左卫帅薛安都将纪兵，东阳太守沈法系将水军，向彭城以御之，并授徐州刺史申坦节度。毕至，魏兵已去。先是群盗据人城经真中，累世为患，谓之人真。申坦请回军讨之，尚许之。人真闻之，皆逃散。时天旱，人马可乏，无功而还。安都法系作白衣领职，坦当诛，群臣未请，莫能得。沈庆之抱坦哭于世曰：汝无罪而死，我哭汝于世， 行当就如矣。有司以闻，上乃免之。三月庚申，魏主田于嵩山，己巳还平城。魏主立其弟新城为阳平王，上自及笄之后，奢淫自恣，多所兴造。丹阳尹严俊以藩朝旧臣，硕恳切见证，无所回避，上进不悦。俊自谓才足干实，恩旧莫比，当居中永执朝政，而所臣多不纳，以上欲疏之，乃求外出以沾上意。夏六月丁亥，诏以俊为东扬州刺史，俊使大惧。癸卯，魏主如阴山。雍州所统多谯郡县，刺史王玄谟上言，谯郡县无有净土，新旧错乱，租客不实，请接土断。九七月辛未，诏并雍州三郡十六县为一郡，郡县流民不愿属籍，俄言玄谟欲反，使柳元景、宗强群从多为郡部二千担，程生皆欲讨玄谟。玄谟令内外厌然，以解众惑，持实起上，拒臣本末，上知其虚，前主书无喜抚慰之，且报曰：“七十老公反欲何求？君臣之计足以相保，聊复为笑，身轻眉头耳。”玄谟性言，未尝妄笑，故上以此戏之。八月己亥，魏主还平城。贾臣喜司空南徐州刺史敬陵王旦为南兖州刺史，以太子詹氏刘延孙为南徐州刺史。初，高祖遗诏以京口要地去健康密尔，自非宗室近亲，不得居之。严孙之先虽与高祖同源，而高祖属彭城，严孙属莒县，从来不恤招募。上既命严孙镇京口，仍诏与严孙合族，使诸王皆恤长幼。上归门无礼，不择亲疏尊卑，流闻民间，无所不至。但宽而有礼，又诸太子少、丞相奕轩，皆有大功，人心切向之。但多具财力之士，许精甲利兵，上由是畏而忌之，不欲但居中，使出镇京口，犹嫌其逼，更喜之广陵，以严孙复心之臣使镇京口以防之。魏主将东巡，冬十月，召太宰常英起行宫于辽西黄山。十二月丁亥，更以顺阳王修范为贵阳王。二年春正月丙午朔，未设酒禁，酿孤饮者皆斩之。吉凶之会，听开禁，有成日。魏主以市民多因酒制斗，及议国政，故禁之。增置内外后官，四察诸曹及州镇，或微服杂乱于府寺间，以求百官过失。有司穷志 训略取服。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，有增律七十九章。乙卯，魏主如广宁温泉宫，遂巡平州。庚午，至黄山宫。二月丙子，登碣石山，观沧海。戊寅，南如信都，田于广川。乙酉，以金子光禄大夫楚湛之为尚书左仆射。丙戌，建平宣检王弘以及解尚书令。三月丁未，卒。丙辰，为高宗还平城，起太华殿。是时，己世中郭善明性轻巧，税帝大起宫事。中书侍郎高允谏曰：“太祖始建都邑，其所盈利必因农系，况建国已久，永安前殿足以朝会，西堂温室足以宴席，紫楼足以临望，纵有修广，亦宜训制，不可仓促。今祭所当邑凡二万人，老弱公享又当备之，其半年可毕。一夫不耕，或受之饥，况四万人之劳费，可生道乎？此陛下所宜留心也。”帝纳之。允好切谏，朝廷事有不便，允折求见，帝常秉左右以待之，或自朝至暮，或连日不出，群臣莫知其所言。与或痛切，帝所不忍闻，命左右扶出，然中善遇之。时有上士为击节者，帝省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君父一也，父有过，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见之，而于私事秉处见者，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也？至于事君，何独不然？君有得失，不能面臣，而上表显见，欲以彰君之短，明己之直，此岂忠臣所为乎？如高允者，乃忠臣也。朕有过，未尝不面言。至有朕所不堪闻者，允皆无所避。朕知其过而天下不知，可不谓忠乎？”允所与同征者尤雅等，皆至大官封侯。部下立至刺史二千担者已数十百人，而允为郎，二十七年不喜官。帝谓群臣曰：“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，徒立耳，未尝有一言归正。为四臣喜悦之际，其官起爵，今皆无功而至王宫。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，为义不小，不过为郎，汝等不自愧乎？”乃拜允为中书令。时为百官无禄，允常使诸子巧采以自己。司徒陆立言于帝曰：“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，妻子不立。”帝曰：“公何不先言？仅见朕用之，乃言其贫乎？”即日至允地，为草屋数间，布被熨袍，厨中盐菜而已。帝叹息，赐帛五百匹，粟千斛， 拜长子岳为长乐太守，允故辞，不许。帝重允，常呼为令公而不明。有雅常曰：前史称卓子康、刘文饶之为人，贬心者或不知信。余与高子游处40年，未尝见其喜运之色，乃至古人为不污耳。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，其言讷讷不能出口。昔崔司徒常谓余云：高生风才博学，一代佳士，所乏者皎皎风节耳。余亦以为然。即司徒得罪，起于先威，召至临泽，司徒声嘶鼓励，待不能言。宗亲以下，伏地流汗，皆无人色。高子读夫臣事理，身世是非，词意轻便，音韵高亮，人主为之动容，听者无不神悚。此非所谓皎皎者乎？宗爱方用事，威震四海，常召百官于都座，王公以下皆趋庭望拜，高子独生皆长揖。由此观之，吉常如可以握剑卫青，何抗礼之有？此非所谓风节者乎？夫人故未易之，吾既失之于心，崔又漏之于外，此乃管仲所以治痛于鲍叔也。乙丑，为东平城王陆四卒。夏四月甲申，立皇子子随为安陆王。帝不欲全在臣下。六月戊寅，分吏部尚书至二人，以都官尚书谢庄、度支尚书吴俊、顾季之为之，又省武兵尚书。初，进士，散骑常侍试选望甚重，与侍中不易。其后执任闲散，用人渐轻，上欲重其选，乃用当时名士临海太守孔济、司徒长史王玉为之。侍中蔡兴宗谓人曰：选曹要重，常侍闲淡，改之以名而不以实，虽主意欲为轻重，人心岂可辨也？继而常侍之选复卑，选不知贵不易。即林之之孙，玉密之兄孙，兴宗阔之子也。裴子也论曰：官人之难，先王言之上矣。周礼始于学校，论之周礼，告诸六世，而后贡于王庭。其在汉家，周郡积其功能，吴府举为院属，三公参其得失，尚书奏之天子，一人之身所悦者众，故能观得其才，鲜有败事。魏晋义士所失宏多，夫厚茂身中显如西壑，则言官行犹据福州，况今万品千群，俄折乎一面，数僚百位，专断于一丝。于是萧峰遂行，不可抑止，干尽物德，兼加谄毒，无复廉耻之风，谨厚之操，官邪国败，不可继纲。假使龙作纳言，顺居南面， 而志志平章不可避也。况后之官人者哉？孝武虽分曹为两，不能反之于周汉。朝三暮四，其用御乎？丙申，魏主田于嵩山。庚午，如河西。南彭城民高都沙门谭彪以妖望香山，与殿中将军苗云等谋作乱，立都为帝。事决，甲臣皆伏诛，死者数十人。于是下诏杀太诸沙门，设诸科进，言其诸作，自非戒行惊苦，并使还俗，而诸尼躲出入宫业，此志竟不能行。中书令王僧达有聪景能文，而跌宕不拘，帝初建作，擢为仆射，居颜流之右，自负才地，为当时莫及。一二年间即望宰相，继而迁护军，样样不得志，累起求出，尚不悦，由是稍稍下迁，五岁七喜，再被弹削。僧达既持且怨，所上表奏此旨一扬，又号非议朝政，上以激愤怒。陆太后兄子常议僧达，屈声其榻。僧达令余弃之，太后大怒，故邀上领必杀僧达，会高都反。上因诬僧达与都通谋，八月丙戌收复廷尉，赐死。沈约论曰：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，蹈道则为君子，为智则为小人。是以太公起屠调为周师，傅说去板柱为阴相，名扬幽仄，唯才是语，待于二汉资道未革，湖广累世农夫至为公相，黄县牛衣之子名重京师，非若晚代分为二徒也。魏武始立九品，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为士族高卑，而都政俗事随时抚养，凭借士资用相凌驾，因此相言遂为惩罚。周汉之道以至异于魏晋以来，以贵易贱，士庶之科较然有变矣。裴子也论曰：古者德亦可尊，无则复犯，苟非其人，何取士族？明公子孙还其布衣之武，士庶虽分，本无华素之格。自晋以来，其流稍改，草泽之事有显清途，将及纪年，专献伐越，自是三公之子，傲九级之家，皇散之孙，灭令长之事，转相交金，互争诸两，唯论门户，不问贤能。以谢灵运、王僧达之才华清造，使其生自韩宗，由将复辙，众以护其必印，召祸宜哉。九月乙巳，魏主还平城。丙寅，魏大赦。冬十月甲戌，魏主北巡，欲伐柔然，至阴山，会遇雪， 魏主欲还。太尉欲倦曰：今动大众以威北敌，去都不远而车驾俱还，鲁必以我有内难，将士虽寒不可不进。魏主从之。辛卯，军于车轮山。鸡舍将军殷孝祖驻两城于清水之东，为镇西将军封赤文攻之。千口戍主镇威将军傅前爱俱破之。孝祖献之曾孙也。上前虎贲主庞孟求救千口。清冀二州刺史严师伯遣中兵参军苟思达助之，摆魏兵于沙沟。师伯郡之族兄也。上遣司空参军卜天生将兵会傅前爱及中兵参军江方兴共击魏兵，屡破之，斩魏将枯归公等数人。十一月，为征西将军皮豹子等将三万骑驻封赤文寇青州，严师伯遇之。辅国将军焦度赐豹子坠马，获其铠槊巨装，手杀数十人。度本南安堤也。魏主自将骑十万，车十五万，两机柔然渡大漠，经其千里。柔然触罗可汗远遁，其别部乌珠驾腿等率数千骆降于魏。魏主刻时济功而还。初，尚在江州，山阴戴法兴、戴明宝、蔡贤为典签，及即位皆以为南台侍御史兼中书通事舍人。是岁，三典签并以出举兵欲密谋，赐爵县南，贤以卒，追赐之。时尚亲揽朝政，不任大臣，而复心耳目不得无所违纪。法兴颇知古今，素见亲代。鲁郡朝上之，人事之末涉猎文史，为上所知，亦以为中书通事舍人。凡选授诸赏大处分，上皆于法兴上之参怀。内外杂事多为明保，三人权重当时，而法兴明保大纳货会，凡所见达言无不行，天下福凑，门外成事，家产并累千金。吏部尚书顾季之独不降议于法兴等。蔡兴宗与季之善，贤其封节太俊。季之曰：心脾有言，孙刘不过使吾不为三公耳。季之常以为人秉命有定分，非智力可疑，唯应攻及守道，而暗者不达，妄意侥幸，徒亏雅道，无关得丧，乃以其意命弟子元主定命论以示之。